就算不经意相遇，都能微笑回忆。就连坚定的相信，只是为何每一次风吹起，他总会看见我若有所思的表情。走在陌生人群里，怀念起谁的声音，两只脚踩不到底，仿佛踏着空气。阳光包覆着身体，这次我不会逃避，又或许思念你不是软弱的证明。看着远方，想走天空，想你的笑容，走在热闹的午后街道，品尝着寂寞，有着一点点的失落，也有一点点的暖和，交错在心中。当又想起了你的时候，以为丢弃的记忆被收获在口袋里，宿舍店的收音机放着你爱听的歌曲，看着保留的简讯，时间慢慢的安静，甜甜的阳光里，我渐渐回到过去。看着远方，像昨天空，像你的笑容，走在热闹的午后街道，品尝着寂寞，有着一点点的失落，一点点的难过，交错在心中。当又想起了你的时候， 一朵风是依然

至少有些勇气，两颗心慢慢靠近，跟着爱的频率，心跳加速呼吸，无言之声闪烁幸福的原因，爱你永远温暖大喜。 你是我一首歌，所有寂寞都随你降落， 我是你小奇迹，失去人心只怕错过了你。 Oh baby 爱爱爱你这一生，只爱你，闭上眼睛听见爱的话语，用白色的蜡笔画一场婚礼，度过每个四季永不分离。 Oh baby 愿愿愿意我什么都愿意，错过爱的花期， 那手心里握着彩色的秘密， 让我们来好好珍惜。 Oh baby 爱爱爱你这一生，只爱你，闭上眼睛听见爱的话语， 用白色的蜡笔画一场婚礼，度过每个四季永不分离。 愿愿愿愿意我什么都愿意，抱紧我别错过爱的花期，你手心里握着彩色的秘密，让我们来好好珍惜。你手心里握着彩色的秘密，让我们来好好珍惜。 三三，听若有情。

全然没有关系。 摩托车加快速度，迫不及待就上路，赶在天亮以前要到远方，忘了吧，爱情刚刚才结束，没有牵挂的束缚，听见风在耳边大声说别在乎吧。 接下来要分享到的这首歌的音乐人可能不是那么的知名，他叫做丁鱼，但是作为一名优秀的音乐人歌手，丁鱼总会把某种共通的情感融会贯通，凝练成音乐，用音符替代情绪，用歌词婉婉地表达。丁鱼带来重生，一起来听。 我们踌躇满志地走到一起，我们开怀大笑，共同细数人生的阅历，我们不欢而散是因为看透一些东西， 当我们再次相遇，一定会抱得更紧。 中国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。

界就不怕冒险。

北有京津冀一体化，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，机遇就在眼前。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，半城山水半城湖，四季温暖如春，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，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。如果你想宜居创业，如果你想颐养天年，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，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：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。三天两宿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。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美在聆听，美在生活，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1033。 一个人的时光，你会选择怎样度过？是看一部电影，读一本小说，还是在想念一个人，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，只想听听歌，享受片刻的宁静。这个世界太嘈杂，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，经常音乐吧，你的品味之选。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苏慧伦 Bye Bye Baby。 就算我们偶尔会争吵，但是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，这样的感觉只有苏小姐能给，在我心底她永远是带着贴心在唱歌的。苏慧伦带来 Bye Bye Baby。 风筝的孩子转过一天是没有呼吸，然而我必须承认自己错过许多风景，而我还因为你的爱就像那浪不动人，爱情不能参与，眼泪没有交集，可以不在意那么会沉默不语，这些的爱可有可无，我不写得清楚，我一个字一个说一直的风筝，我怀疑他会和你中国留在你的故事。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so beautiful, Dreams of you and me。爱上绚烂的歌曲，夜晚的所有人世间的苦，你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什么都适合自己的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心声会变高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收起来的每个影窗边的黑钢琴，你穿着新的灰尘，而我的手指头将我重新放到冰冷，深呼吸把这段来的忘不清晰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，像披着刺的猫，你穿着白衣服，只为了隐瞒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, Dreams of me and you。说什么都好，什么都适合走几段短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谁生而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 Bye Bye Baby。 续来听歌，黄品源、黄品冠以及周华健带来《你是我兄弟》。这首歌是三个人在唱歌的时候有说有笑，每个男人身边应该都有几个好兄弟吧，兄弟之间的感情我懂，你应该也懂，希望我们能成为兄弟。 哎，华健哥， 哎， 呀，心情不烦了吧？ 不烦哎。 我打电话给我， 他生不了气， 没有了。他说你女人确实进步了， 哈哈，太好了。 我跟你讲，他现在六加六已经不等于十三了。 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这什么多少？ 他 几个？ 他不等于十四。 他们俩是共犯借口，安抚老婆的好借口。每一次当我出了纰漏，说和你在一起就有救。你是我的护盾，好过张忠谋，账号密码我都有。领光了99，还问有没有？岂不传来收不到？既然是兄弟，不必讲道理。是没事就混在一起，既然是兄弟的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兄弟，羡慕你的演戏，乔丹女友身材都很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我做人彬彬有礼，我一定会跟他比一比。 没事，他说他很想你。 你是我 EQ 不收，会解我情绪的怀旧。因为我们认识太久，友情往往比爱情长寿， 对吧？ 对了，对对对。 愿意全天候陪在你左右，上天下海一起走。陪我皱眉头，我为你拍手，好朋友全年无休。既然是兄弟，不必讲道理， 三不五时都混在一起。 哎呀，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兄弟，羡慕你的演戏，娇嫩女友身材都很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我已经27， 对对对， 保留不能太痕迹。好朋友就是时间的酒，越久就会越醇厚。你知道的秘密多过我女友，可能要舍你灭口。好朋友就是不折不扣生命的喝酒。既然是兄弟，不必讲道理， 有钱没钱都混在一起。 既然是兄弟这一种关系，绝不做合伙生意。你是我兄弟，高兴能在一起，让我们的人生更加一滴。既然是兄弟，一切都 会买不起， 又有谁能跟我们比？你是我兄弟，庆幸能在一起，让我更加立体。既然是兄弟，那有什么问题？ 没问题， 你要的就是我的。 那我的呢？ 那我的。 有多少人在旁边？我们都视而不见。

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：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。三天两宿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。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生活与梦想是时充满幸福能量，听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收拾伤口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，我们有爱听友。 什么时候呢？你不要继续坐在那里一直可怜自己，光了这可以的是带走的男人哥，反正你对我们的爱从不看重，付出那么多但你却从不感动，现在随便你要怎样我都不想痛，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了我忘不 了。接下来要为我们献声的这位歌手呢，叫做王菲，为我们带来色戒。 王菲的歌从来都是轻描淡写唱出来的，但是歌词是可以细细揣摩的。小的时候跟着妈妈听的只是个旋律和唱腔，现在长大了再继续听王菲的歌，发现她还是最爱。王菲《色戒》，一起来听。 谁向我介绍 将出生在谁的怀抱，没有谁预先知道，站起来先学会跌倒，幸福像一个问号，越多的人越烦恼，其实我简单到无可救药，只要你能从心里微笑，告诉我天空洒了多少讯号，可是我却只看见微风轻飘，那些流言终在都不重要，只要你明白我对你的好，告诉我手机里的喧嚣关照换不了你沉默的冰心一靠，别人都说在乎和美貌要越多越好，我和你只有爱情知道，没有谁向我介绍将出生在谁的怀抱，没有谁预先知道起来先学会跌倒，幸福像一个吻